內國家，尊重地區國家維護和平穩定、促進發展合作的意願，不要採取令到局勢複雜化的舉動。又指涉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天气方面，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907.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平安82.2跌6.5，腾讯控股622元跌2.5，美团291.8跌1.4，建设银行6.03跌5仙，阿里巴巴225.2升1.4，复星医药58.95跌5仙，盈富基金28.78升3毫，工商银行4.97跌3仙。友邦保險97.95升1.6，中遠海控16.4升1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7，英磅10.774，瑞士法郎8.483，澳元5.991，加元6.305，新西蘭元5.545，歐元9.321。每百日元對港元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57。港金现价报16,5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41美元，卖出1,7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了，在将军澳欣景路近住警署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了，现在欣景路去街景路方向暂时不能够通车。重复一次，就是在将军澳欣景路去街景路方向近住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所以去欣景路应该是欣景路去街景路方向啦，暂时不能够通车。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染布房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丽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署，意外都影响到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嘅交通啦。而家车龙就排到去近旺角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和东涌宇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5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咧，有一个嘅未能够分类嘅个案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系一名44岁菲佣嚟噶。咁佢都比较早咧，已经嚟到香港啦。佢系3月31号已经嚟咗香港，咁就入住咗咧湾仔嘅多蛇酒店，去到4月21号咧系作出检疫噶。之后咧就住咗去雇主喺荃威花园 R 座嘅一个单位啦。咁直至到最近咧，就系政府要求全港嘅外佣强检，佢去做检测啦。咁就5月2号嘅时候做检测，咁佢初时咧都系不确定噶，咁但系再经呢个嘅公共化验咧，就产生显示出阳性，咁而且咧佢个 CT 值系高，即系病毒量咧就比较低啦。咁而咧就系佢亦都系验得出咧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噶，咁啊而佢有外游记录啦，咁啊入院之后咧就有抗体阳性咧，亦都验到出嚟，咁就唔排除咧系输入性嘅。不过咧由于头先都讲啦，咁佢都喺社区逗留嘅时间比较长啦，4月21号到而家啦吓，咁都比较长时间，所以咧就当局都认为咧佢仲要睇睇系咪一个本地嘅个案，所以咧都有可能系一个本地个案啦。咁所以咧就系荃威花园咧相关嘅居民咧都被定义为咧系咁嘅接触者，要去送去检疫中心噶。咁好啦，咁诶见到咧就而家社区都陆续出现一啲嘅变种病毒嘅个案啦。咁大家都记得咧，其实早前都有一啲咧就大家好关注嘅个案咧系需要去追踪噶，包括咧就系由杜拜嚟香港嘅印度裔嘅男子啦，佢喺佐敦同住嘅女性朋友啦，以及喺东涌嘅外佣啊，咁大家都系关注住究竟佢哋有冇一啲流行病学上面嘅关联咧咁。咁好啦，咁今日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咧都系引述翻港大同埋理大嘅一啲嘅基因图谱分析咧，都发现咧呢名印裔男子啦，佢嘅女性朋友啦，同埋咧就东涌外佣嘅基因排序咧系高度相似，系几乎一样噶。咁喺经咧即系中心再去跟进呢啲嘅个案嘅时候咧，就发现呢3宗个案咧都曾经喺4月11号去过东涌东汇城啊，吓咁而咧就系印裔男子同埋佢嘅女性朋友咧。亦都曾经在那天呢就是光顾过东涌海堤湾畔的食肆叫做 Curry Lounge 的。咁政府已经喺寻晚咧，就系向住呢两个处所，即系话东汇城啦，同埋呢个 Curry Lounge 嘅食肆啦，系逗留过嘅人士，包括系访客同埋员工咧，都系发出咗呢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噶啦。咁大家需要咧就系去过呢啲地方嘅人士咧，就要去做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外佣咧就未去过呢个 Curry Lounge 啦吓。咁大家都去到怀疑啦，有啲专家都问啦，咁究竟系咪啊东汇城？就是呢个印裔男子同埋咧呢个东涌菲佣之间嘅一个传播嘅地方咧，咁呢个咧有啲专家咧都有唔同嘅建议，包括咧加强个追踪嘅问题啊。咁而另外啦，就係呢个东涌外佣嘅一个雇主家庭咧吓，咁之前咧佢嘅BB 女咧吓，雇主家庭嘅 BB 女系验出有阳性啦，系确诊咗啦，咁但系咧佢嘅父母咧系阴性噶。好啦，头先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宣布就系话咧系呢个嘅女户主啊吓都验出有初步阳性。咁由于女户主咧就系呢轮咧都系有喺东汇城嗰度系去过啦，出现过啦，咁所以咧就当局再宣布。除了4月11号东汇城要强检之外，4月12号打后即是出现过在东汇城的人士呢都要进行这个强制检测的。大家各位东涌居民呢就要留意了。而刚才卫生防护中心都说呢是有一个少于1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的。这个呢都会令大家关注。究竟呢个嘅变种病毒株啊，即系咪流入社区咧？吓，点样发展咧？会唔会真系爆出第5波疫情咧？呢个都大家非常之关注。有咩疑问咧？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5月4号朝早9点，香港电台举行五四升旗礼，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并宣传节目《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召集人梁唐清怡。 当时的青少年人是要保障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所以才走上街头。似乎这些理念就跟我们之前面很多青年人走上街头的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0点，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政府会重新检视要求外佣签约时要接种疫苗的政策， 并话目前未有定案。 强制打针同强制检测都系有一啲分别嘅，有一个身体状况嘅理由啦，亦都系首次进行呢个强制嘅疫苗嘅接种。咁所以我要求劳福局咧，而家再喺度研究，并且喺过程里边咧，要咨询有关外籍佣工嘅嚟自咩国家嘅喺香港嘅领馆，目前系未有定案。 下午三点，警方社团事务主任早前发信质疑民间人权阵线涉嫌违反社团条例第五条，要求民阵以书面提供六项资料。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回复警方话，不会逐一回应社团注册主任嘅提问。 民阵唔认同临时立法会所引入嘅社团条例，更唔认为我哋系非法组织、非法社团，因此咧，民阵系唔会逐一回应社团注册主任嘅提问。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三宗是输入个案，另外一宗未能分类。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最新疫情嘅发展啊！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一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专家，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啊，主持你好， 系嗱，本港咧就系即系接二连三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喺检疫酒店验唔到，去到社區先至驗到嘅一啲確診個案，兼且都涉及一啲嘅變種病毒株嘅，即係包括咧就係最新嘅呢個印裔女子28歲嘅咧，咁佢都喺酒店咧係驗唔到。你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 我諗咁啦，呢個個案咧就有啲同以往嘅唔同啦。嗱，佢又唔係淨喺酒店嗰度陰性嘅，即係話佢係去到之後咧，佢初時去到伊麗莎白咧。都是因為其他事去到啦，咁佢係陰性啦，到到後尾再驗咧係不確定，後尾先再陽性咧，咁就未必真係話喺嗰個檢測嗰度地方係有酒漏嘅，咁其實佢都係有三個可能啦、其中一個可能咧就當然係話你可能佢喺嗰個印度度感染，咁然後咧就佢個潛伏期比較特別長，或者係咧。就話佢係一啲嘅，即係話係所謂查我哋嘅一啲係感染咗之後，就係、是、復陽嘅殘餘病毒，咁變咗佢可以咧係走漏嘅，佢可以喺即係話係即係喺印度發病，或者喺我哋香港發病，只不過咧就係話到你係第十二日驗佢嗰陣時候咧，佢就係話係已經係陰性啦，咁然後跟住咧係間歇性復陽咧，咁都可以，咁當然咧。就話另外，即係話係你係第二個可能咧，就係、是、話你可以喺個酒店嗰度地方咧，係有一個交叉感染咧，要睇佢有冇一啲喺嗰度嘅一啲嘅相關數據。 但係即係剛才衛生防護中心都講咗，即係其他樓層嘅個案都唔喺呢個 N501Y 啦，或者有其他變種 去。咁變咗佢呢個機會率咧係相對會少啲啦。咁就跟住之後，當然咧佢都出咗社區啦。咁出咗社區咧，佢基本上如果喺社區感染咧，佢嗰個病毒咧就唔應該咧，就係話係咁快咧，就係話佢會引致佢咧係有個抗體嘅。咁就係話，但係咧，因為佢都係出咗社區咧，佢後面驗到有抗體嗰時咧，都係一個禮拜內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因為佢而家感染嘅變種病毒咧，唔能夠排除咧佢個抗體咧。是有機會咧，係即係話好耐以前嘅感染引致到有抗體，而喺我哋個社區度咧被重新感染咧，咁佢都可以係有而家咁嘅情況出現。但呢一個情況咧，就係、是、要你睇翻你跟住嚟緊嘅嗰個病毒量會唔會繼續上升啦？佢由初時不確定，去到變咗確定啦，會唔會病毒量係仲上升咧？如果病毒量係繼續上升咧？咁佢有機會咧，係一個所謂重新感染嘅個案咧。咁呢個又可以解釋到點解佢咧係即係話有抗體出現啦，但係嗰個感染咧可以係近期嘅感染啦。 系咁因为譬如你系第一个可能性咁样啦，譬如佢系一早咧喺可能喺印度嗰边已经系染咗疫噶啦，咁系一个复阳嘅情况嘅。 系可以复阳，亦都可以系一个长传腹泻得嘅，廿八日都仍然有个案嘅。如果佢系一个譬如话长传腹泻嘅个案嘅，咁我哋又系睇睇佢跟住嚟紧嗰几日入边咧。有冇咩特別嘅改變咧？但係入面咧呢、這個機會咧，就係話係有可能，因為你可以咧係譬如話你感染咗之後咧，佢真係第22日發病嘅，咁你而家咪可以感染到咯。22、23日發病嘅，咁你初時揾唔到個病毒，26號嗰陣就咁，咪後屘都仲可以。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即是话是感染了、是发了病，而是跟住呢个病毒量跌了啦。只不过呢就后尾呢就是话你是所以验不到，而跟住你先至是复阳。咁就变了呢就是话你又解释到点解呢佢就喺个12、19号是阴性同埋廿，即是出咗嚟之后呢就是话去到即是话是第廿日嗰时候呢你去到嗰個伊麗莎白都係陰性咯，咁就變咗呢幾個可能性都有啊！即係話其實而家如果去酒店嗰個交叉感染排除咗咧，咁佢就係一個過長潛伏期，或者係一個咧係即係話佢係即係話一個殘餘嘅病毒，即係話一個以前舊感染復陽嘅。同埋一個真係話喺個社區度重新感染嘅，咁、個呢三個可能性都存在啦。 咁我哋使唔使去調整我哋嘅檢測策略？譬如話喺酒店嘅時候，可能已經驗定抗體啦，或者係即係去到即係再去加密或者加多啲檢測嘅次數，需唔需要咧？ 嗱，其實而家我哋咧能夠係喺嗰個檢測嘅次數咧，喺佢初期嗰陣時候咧。如果能夠譬如話係第七日而家驗咗啦，如果你第三日再驗呢係有機會呢係避免咗有啲呢即係話喺個檢疫期間發病而跟住你12日呢嗰時接咗驗呢嗰時走漏嘅個案呢嗰度係會少一啲㗎啦，應該就會少咗啲咁嘅情況。但係呢就始終呢因為我哋呢係入嚟嗰時候呢我哋係冇做嗰個抗體嘅檢測呢，如果有一啲佢哋喺嗰度有啲舊嘅感染咧，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佢係喺嗰段時間咧係冇一啲嘅譬如殘餘嘅病毒排放咧，我哋有時係揾唔到嘅。咁佢有機會咧係譬如話到你係脱離咗，譬如話我哋去到離開咗個譬如檢疫中心嗰陣時候咧，我哋有機會仲係見到個係間歇性有個陽性咧。正如我哋以前有啲出院嘅病人咧。都有啲所謂復陽嘅個案咧，嗰樣嘢有機會發生嘅。但係我哋最唔想睇到一樣嘢，當然就係話咧，佢係一個喺印度嘅舊感染，而係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係俾我哋一啲變種病毒感染嘅。咁但係而家希望我哋嘅社區呢啲咁嘅變種病毒嘅數量都係相對少咧。咁呢個機會其實暫時就唔係太高嘅。 係，咁擔唔擔心即係酒店？傳開去嘅一個風險咧，即係有啲專家都建議話，不如揾翻曬所有即係有變種病毒個案嘅酒店嘅住客出嚟做一次嘅抗體測試，你又覺得有冇需要啊？ 我諗咁啦，嗱，你如果而家咧最主要都係話就我哋發現咗嘅個案咧，如果到真係有一啲嘅個案發現到咧，我哋就迅速喺嗰啲地方咧，係做出一啲嘅比較，係喺酒店入面嘅有冇啲類似嘅可能出現傳播嘅機會啦。如果係有嗰陣時候咧，我哋要喺嗰度快速追蹤啦。其他啲我哋暫時未見到有呢啲咁嘅個案嘅地方咧，你就算去做入面咧，你唔知做幾耐嘅，因為你根本上你唔知幾時發生，亦都牽涉到太多人咧。如果你唔能夠快速咁樣處理同跟進咧，就算佢真係傳咗入社區咧，我哋嘅反應咧都係會太慢咧，係避免唔到個病毒咧係已經深入個社區。所以而家係反為要睇嗰啲真係而家見到嘅個案，真係第一件事咧要睇佢酒店入面有冇一個交叉感染。第二樣嘢咧，就睇佢出咗社區之後入面咧，嗰段時間入面咧，有冇機會係被重新感染啦？同埋咧，佢喺到出面嗰陣時嗰段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將個病毒擴散出去咧？呢個係最緊要，因為我哋而家最主要咧就係話佢入咗嚟我哋個社區咧，呢個係唔能夠避免嘅事實噶啦。而問題我哋最緊要係堵截佢進一步向個社區擴散，咁呢一定要好快速嘅個案追蹤。 同埋你要雙向追蹤啦，揾埋個源頭啦，而係希望喺所有有可能出現嘅傳播鏈嘅接觸者度咧，係將佢哋檢測或者係檢疫咧，而唔好俾佢進一步散入社區而落地生根嘅。 嚇，阿梁醫生仲想問埋咧，最後啦，咁就係嗱，即係呢個印裔男子同埋東涌飛鴻都去過東匯城，咁大家都關注咧，究竟係咪東匯城成為一個傳播嘅平台咧？你覺得東涌應該做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去到追蹤？ 嗱，佢嗰個機會咧，我諗係好高嘅，因為佢同佢哋嗰個潛伏期啊。是吻合的，因为那个印罪的男子呢，其实他初时我们发现他好像是17号到啦，那当时他病毒量很高的，那他可能是11号的时候呢，他仍然都是一个是当时可能已经入了他的传染期的啦，那他而在那段时间呢，去到是撞到这个，譬如说是同一日呢，那个外佣都去了那里啦，那然后呢，他们去到即是说这个外佣到23号发病呢，咁呢個都喺個正常嘅潛伏期之內，咁變咗佢哋喺嗰度嘅交叉感染咧，如果你揾唔到其他嘅即係一啲嘅接觸嘅途徑咧，嗰、那個機會率係極高嘅。咁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咧，就話我哋喺個個案追蹤嗰度咧，第一個印裔嗰個佢個行動軌跡追蹤率，似乎有一個好重大嘅遺漏啊！因為佢既然去過嗰度，亦都去過一啲嘅食肆咧，而係兩個人都去過嘅，但係點解我哋嗰陣時冇呢個資料咧？係究竟嗰時究竟有咩問題咧？你呢個一定要避免啦，因為而家23日之後先去咧，你想接都係演遲啦。 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宗输入病例和1宗未分类个案。未能够分类个案的患者是一名菲佣，3月31号由菲律宾抵港。入住灣仔帝勝酒店檢疫，其後居住在荃灣荃威花園 R 座。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個案未分類，有可能屬於本地感染，由於患者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荃威花園 R 座的居民需要撤離，強制檢疫21日。另外，初步陽性個案少於10宗。本港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276億元，按年上升20.1%，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十分低，但是升幅較二月減慢9.9%。首季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上升7.5%。三月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銷貨價值按年上升81%，服裝上升77.4%，鞋類、有關製品和其他衣物配件上升64.1%。政府發言人說，社交距離措施自二月中逐漸放寬之後，本地消費情緒改善，但是訪港旅遊業持續低迷，零售業短期前景仍然困難，社會必須齊心協力令到疫情受控，並且參與疫苗接種計劃，才能夠令到零售業和經濟有更全面恢復。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菲律賓抗議中國海警船在黃岩島海域巡邏，菲律賓外長洛欽發表帶粗口的言論，以及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指菲中存在矛盾，並不意味菲方要變得粗魯無禮。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黃岩島是中國領土，附近海域是中國管轄海域，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管轄權，停止令到局勢複雜化。又說搞默克風外交無法改變事實，只能夠破壞互信，希望菲方人士發表言論時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汪文斌又说，正如杜特尔特所说，两国分歧和矛盾不应该影响友好合作，这个亦都是双方多次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一贯并且继续致力与菲方透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推动推进合作，在抗疫和恢复经济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将军澳欣景路一带交通啦。之前咧，欣景路去佳景路方向，近住将军澳警署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嗰度咧曾经系封咗路，不能够通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一带就回复正常行车，系宝丰路咧就比较繁忙少少嘅。欣景路近住将军澳警署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一带回复正常行车，系附近嘅宝丰路就交通繁忙少少。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湾仔之路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现时就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联合道去到打鼓岭道一段比较多车的。码头围嗰边嘅码头涌道啊，有啲工程要进行噶。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快线就封咗路嘅。咁啊，现时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咧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东涌飞熊的个案，和之前在佐敦印度裔男人的变种病毒的基因是相同的。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其实应该要加大做基因排序的能力，基本上每一个输入个案我们都到，就算社区有办法立刻可以找得到哪个个案入了去社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嘅咧，就系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嘅发展啦。咁都见到啦，咁因为早前咧就有呢个嘅印裔男子啦，吓，以及系东涌飞熊咧，系身上面带有变种病毒株嘅一个新冠病毒啦。咁系佢哋喺4月11日咧，都系去过东涌东汇城啦。咁所以咧，佢系其实嗰度咧就系4月11日去过东汇城嘅人士咧，都已经系要接受强制检测噶啦。咁但系因为今日咧，卫生防护中心再宣布咧。 就是东涌外佣啊，那个嘅雇主家庭咧，佢哋嘅女户主咧，亦都系初步确诊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当局咧就系、是、话要延长嗰个嘅东汇城嘅强制检测嘅日期啊。咁由4月12号打后咧嘅人士去过咧，东汇城咧都系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吓。咁究竟啊有咩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唔好忘记，而家仲有一个外佣嘅强制检测令咧系进行紧噶。咁所以嚟紧嘅时间咧，都可能陆续都会有唔同嘅家庭嘅外佣啦吓，去要接受社区检测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咁个譬如一啲社区嘅情况系点嘅咧？大家系咪东涌居民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离岛区区议员，就系属于东涌中嘅李家豪啊。李家豪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你点样睇呢、這个加强呢个东汇城强制检测嘅措施咧？ 当然你话啊，如果因为防疫嘅关系，咁佢要做检测就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咧，喺东涌嗰度咁频繁去做呢个检测咧，其实对居民嚟讲，亦都可能会带嚟一定程度嘅滋扰啊。咁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其实我哋啱啱喺过去嗰个周末啦，咁可能都见到，其实东涌已经做咗一次好大型嘅强制检测啊。咁就因为佢上一个检测令就系讲紧话啊，佢系去25号去过东汇城嘅啊，无论系职员啊、访客啊，都要做个检测啦。咁跟住啊，去过呢一个府东村商场嘅经过嘅居民又要做检测啦。咁其实喺过去嗰个周末，可能大家都见到东涌嗰、那个啊排队做检测嗰个情况都非常之厉害。咁如果而家话啊，喺11号之后都要去过东汇城嘅人都需要再做一个检测咧。咁其实我相信喺东涌如果再系用翻早两日嗰个配备，即系可能系讲紧3至4个检测站咁去做一个强制检测嘅话咧，其实就未必系吃得消咁样。 嗯，不如都喺呢度同大家讲一讲啦，即系譬如而家东涌有边几个检测站咧？咁啊，当局都话咧系新增咗啲嘅流动采样站嘅，咁你又觉得呢个数量系咪足够咧？不如同大家数数好嘛？ 而家咧仲喺度运作紧嘅咧，其实就净系得东涌七人东涌北公园七人足球场嗰个检测站啦，咁澳到去14号嘅。咁另外咧，而家富东村嗰度咧有一个临时嘅检测站啦，咁就按寻晚嗰个公告咧，就应该去到今日嘅啫。咁就而家如果政府佢今日话会宣布啊，再增加呢一个强制检测嘅时间咧，我相信佢会延长嗰、那个检测嗰个中心运作嘅。咁但系咧，唔好忘记，其实喺早两日咧，其实系我哋喺东涌咧系至少多一个检测站嘅。咁就喺东汇城个喷水池嗰度有一个检测站去应付个人流啦。咁后屘就做咗两日之后咧，就可能都发现到当三个检测站都唔系好应付到嗰个人潮。咁就喺礼拜日就多咗一个咧，就喺大埔路公园嗰度嘅。咁就开咗半日。咁就其實我大家都見到係排隊排得好誇張，咁就因為大家可以其實手指都數到，其實每一個檢測站可能每個鐘頭，其實我估都係大約做到300个檢測咁樣啦。咁即係可能一個站開10个鐘咁啊，一日3000个。咁其實成個東涌你開就算3-4个都係做到10000人左右。咁其實如果你講緊話成個東涌嘅居民以嗰日嗰個檢測令嗰、那個涵蓋嗰個範圍，例如要去過咁多地方嘅居民嚟講，其實可能都有3-4成嘅東涌居民需要檢測，可能講緊係3-4万人咁樣，再加埋啲費用，咁其實都好誇張。咁如果未來都係咁樣，如果站係比較少嘅話咧，咁相信呢一個排隊嗰個情況唔再出現。 你話排隊嘅情況好犀利啦，條龍好長啦，同大家形容一下可以嘛？即係譬如你知道啲居民係排咗幾耐先至去到做到檢測啊，咁同埋個現場個秩序 O 唔 OK 咧？ 嗱，秩序就還可以嘅，咁但係咧喺第一日咧，佢排隊嗰個情況最長，即係問到啲街坊，一般都排緊2-3个鐘，最長聽過有4个鐘都有出現。 貨咁樣。咁其實對我估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好辛苦，而且你話啊，其實你檢測係為咗防疫啫，咁你咁多人企曬喺度，咁其實又會唔會有啲問題咧？咁樣係 咁頭先我都有講啦，咁其實而家個外佣嘅強制檢測公告咧都仲係生效緊啦。咁其實就見到週末咧就有好多嘅外佣去排隊啦。咁但係即係以你所見，譬如去到禮拜一、二啦呢兩日啦，咁外佣有冇再去排隊咧？ 檢測係有嘅，其實都見到有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嗰、那個排隊嘅情況就冇咁誇張嘅，即係例如今日。呢兩日啦，咁其實東涌兩個站嗰個人流就比較少啲，咁其實你話啊，可能辦公時間你去到，可能半個鐘內都檢測到，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人又翻工翻學，咁跟住啲外佣又要翻工咁樣，可能個啊即係檢測嗰個日子都會即係會搭咗喺假日嗰度咁樣嘅，週末啊假日咁樣。 OK， 嗱，而家即係東匯城要強制檢測啦，嚇、嗯，咁另外就有患者去過嘅呢個海堤灣畔嘅食肆都係要強制檢測啦，咁、而你所知，其實呢啲嘅地方佢哋做緊乜嘢嘅防疫、消毒、清潔嘅措施咧？咁又或者你有冇咩嘅建議咧？嚇，咁有啲專家就講話要去到追蹤翻啊，即係好似查案咁追蹤翻呢啲嘅患者行蹤啦。你有咩嘅建議啊？ 嗱，以我所知咧，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去問翻，其實東匯城有冇做翻一啲清潔消毒啦。咁其實佢都話即係東匯城自己都講話，其實尋晚收到個消息之後，佢哋今日都做咗一次消毒咁樣。咁但係當然你話啊，嗰、那個患者十一號去過，而家先做消毒，咁會唔會有啲遲咧？咁但係即係做咗好過冇啦咁樣樣。咁當然你話啊，可以追蹤翻嗰啲咁嘅患者出嚟啊，當然啦。我相信是有助呢个防疫咁样样喎。 好啊，多谢你李家豪，多谢你。 系， 李家豪咧就系离岛区区议员嚟噶。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对于而家香港嘅疫情发展，有冇啲咩忧虑？有冇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就有一位听众黄生喺度。黄生你好， 喂，你好， 吓，请讲啊。 我啱听到即系新闻话，即系荃威花園咧有一座大廈有一個嘅女佣確診，咁成座大廈嘅個住人士咧，咁要進行呢個強制檢疫啦。咁我就認為呢一個嘅做法咧係完全唔合理嘅。即係因為你喺即係要去確保嗰個嘅即係個傳播，同埋即係要去保翻即係嗰個個人嗰個人身自由咧，係要即係有平衡嘅。咁當中你係需要去考慮嗰個所謂嘅相稱性、嗰個科學同埋嗰個合理嘅。過往咧就好合理嘅，就係講緊佢係以呢一個緊密接觸者為基準，咁就仲要係講緊即係緊密接觸者佢都有一個嘅標準嘅，即係話唔係就咁，即係你即係一兩分鐘即係戴住口罩傾個偈咁就叫做緊密接觸者。咁佢嗰陣時即係嗰個標準咧就係即係合理係科學嘅。好啦，咁但係你而家就即係一個人確診，你成棟大廈。即係咁多人，你如果即係一棟大廈有30層，每一層有10個單位嘅話咧，咁即係有300咁乘以每個單位平均有34個人嘅話咧，咁即係話你成千人咁要進行一個強制嘅檢疫啊隔離，咁成21日，咁你係限制咗成千人嘅人身自由嘅。咁所以你可以點樣做咧？你可以做嘅就係你以即係都係以嗰個緊密接觸者為個基準，咁然之後你再去考慮嗰個環境嘅因素。 追踪啲密切接触者啦、明白晒黄生嘅意见。不过咧，即系政府咧，其实即系近几一个系揾到一啲变种病毒株嘅一啲确诊个案咧，都睇嚟都系会用一个全动检疫嘅方法咧去处理嘅。因为无论系东涌影湾园啦，以至到咧就系呢个嘅佐敦咧，就系呢个嘅印裔男子所住嘅地方啦，以至到咧系尖沙咀而家即系印裔女子啊吓所住嘅尖沙咀美元大厦咧，都系采取一个强制检疫嘅方法咧去处理同栋嘅居民噶。咁啊，政府嘅稿件都讲到话咧，即系鉴于呢个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比较高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认为应该要系采取审慎嘅控制感染措施啊，就所以咧就系采取一个强制检疫嘅方法啦。大家仲冇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继续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一连几集，萧叔叔会同大家讲 Shakespeare 嘅 sonnets 嘅最后两句，非常之写得好好嘅句子。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句子咧，系相对地系比较伤心嘅。话说 Shakespeare 咧喺写完一首好伤感嘅诗之后咧，成首诗佢就系话咧，总有一日咧，你会开始嫌弃我。佢对佢个爱人话，总有一日你会开始嫌弃我啦，鄙视我啦，无视我啦。咁之后咧，最后咧，佢就写啦 ：To leave poor me thou hast the strength of laws, since why to love I can allege no cause。你要离开我咧，你可以有一万个，差唔多好似有法律效力咁强嘅理由。To leave poor me thou hast the strength of laws, since why to love I can allege no cause。 因为连我自己呢都想不到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可以令到你去爱我这个这么卑微这么差的一个人。这个说话很能够显示 Shakespeare 本身是一个在爱情关系里面是几咁冇自信啦，几咁弱势啦的一个人。咁啊，我哋可以睇翻成首 sonnet， 上萧叔呢个节目嘅网站。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9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请嚟咧，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啊，萧杰恒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你哋嘅团队咧就系、是、早前系将呢个嘅印裔男子嘅病毒啦，同埋咧就系、是、东涌飞熊嘅病毒咧，就做一个嘅基因排序，咁就发现咧佢哋嘅基因，即系两只嘅变种病毒嘅基因排序咧系几乎一样，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发现系点样？ 其实就我哋攞咗两个个案啦，去做一个病毒嘅全基因组排序，即系成个病毒通常即系总括嚟讲咧，有30,000粒核酸嘅，即系我哋30,000粒核酸咧，都即系将呢两个个案比对过。咁我哋比对完之后咧，发觉都唔系几乎，而系即系100% 系相同嘅。咁即系话其实同一个病毒，亦都暗示住咧，其实佢两个个案之间咧系存在一个传播链嘅。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如果係發現兩者嘅所驗到嘅病毒係基因排序係一樣嘅時候，咁係即係 100% 係可以肯定兩個個案有關係係咪？ 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留咗入去市區，或者係我哋我咁耐以嚟檢測過嘅南非變種病毒咧，都未試過係好似呢兩個個案咁相似嘅。好似之前我哋都有檢測過堅尼地道8號一個即係飛熊啦，咁佢都係隔離完之後確診噶嘛，咁佢同樣都係驗出南非病毒，咁但係佢同第一個印度商人嗰個病毒去比較咧，其實雖然大家都係南非病毒，但係兩者起碼相差咧10個以上嘅基因突變嘅，咁所以咧就其實接近可以話俾你聽，佢兩個咧就唔係一個傳播性嘅關係噶啦。但係調翻轉呢個東涌呢兩個個案咧，個飛熊同埋個 B B 咧，同埋呢個印度商人咧，佢係似到一模一樣嘅。咁即係話其實就係話個病毒咧，好大機會咧係直接由嗰個印度人傳播俾個飛熊，又或者咧可能隔咗一至兩代嘅傳播俾咗個飛熊。因為我哋之前都發現過，個病毒如果你話即係傳播得耐啲咧，咁佢就開始有突變噶啦嘛。咁但係如果佢好短期之內傳播咧，佢兩隻病毒嘅基因咧 suppose 應該一模一樣嘅。咁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 嗯，咁即係學理上其實係即係有幾相似先可以判斷兩個個案係有關聯咧。 嗱，咁而家 100% 咧就應該就係一定有關聯啦。而家咁嘅情況，以前喺講翻好早期，可能第一波嘅疫情啦，就算喺一個佛堂群組入面咧，你會見到咧個病毒基因咧，其實就每傳一個咧就開始會轉變嘅，即係可能都會有即係上一手同下一手比較，可能都會有一至兩個嘅突變，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去到第四波疫情咧，個病毒咧就即係開始慢慢穩定嘅。我哋見到咧就係話跳舞群組之後啦，嗰啲嘅個案咧，基本上佢哋個病毒都係好相似嘅。咁證明咗係同一條傳播鏈嘅，即係由 跳舞群組一路咁樣傳播落去，導致第四波爆發啦。咁佢哋就即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一條傳播鏈咧，理論上嗰個基因排序亦都係一樣。就算唔一樣咧，可能係相差一至到兩個特別唔同嘅啫。咁、譬如今次嘅情況係一模一樣咧，就其實就話俾你聽，就佢哋係同一條傳播鏈噶啦。 咁既然即係呢個基因排序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去到追蹤啲感染源頭咧，其實係咪應該再加強呢個嘅基因排序嘅工作咧？ 其實香港其實都需要即係加強喺基因排序工作嗰方面嘅。其實有啲地方譬如英國咁樣咧，佢哋個基因排序做得好好嘅，所以佢哋嘅政府咧其實係基本上係大部分嘅個案咧，即係將佢哋個病毒基因咧都記錄咗在案。咁變相嚟講咧，喺追蹤嗰、那個傳播鏈嘅時間咧，係即係慳翻好多時間。譬如話，如果我哋之前如果去做多啲個案嘅時間，我哋就唔需要就即係好似中間有啲斷咗片咧，究竟個源頭喺邊度咧？咁慢慢去揾。所以而家趁住咧個輸入個案啦，或者每日確診嘅個案唔係咁高嘅時間咧，我哋香港其實有幾個大學去做全基因組嘅排序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嗰邊亦都有做啦，咁其實我哋可以喺一個統籌情況之下咧，做多啲基因排序，咁變咗有個 database 嘅時間，如果真係有變種病毒流咗入嚟，我哋就好快知道究竟係邊一個輸入個案導致即係走咗出去，從而去堵截翻嗰個缺口。 好啦，就睇翻呢幾宗嘅即係變種病毒嘅個案咧，都係嚟自一啲嘅亞洲地區啦嚇，包括係印度啊，又或者係杜拜啊，或者係菲律賓啦、等等咁。咁其實點樣睇咧？即係咪需要喺呢個嘅入境關卡嗰度再設一啲限制咧？嗱，而家政府就有一個熔斷機制啦，即係一啲係嚴重嘅國家咧，就係熔斷咗即係飛嚟香港嘅航班啦咁。但係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去加強相關措施啊？ 我見到其實政府都有嘗試擴大咗嗰、那個即係嗰個禁飛嗰個地方咧，即係飛上熔斷機制。咁佢除咗印度啊之後，咁最近前幾日就嚟撲爾都禁飛啦。咁但係其實留意得到咧，嗰啲變種病毒咧，其實最近係流入去亞洲地區流入得好快嘅，尤其是印度嗰邊咧，因為印度嗰邊疫情咧係好嚴重，好多個即係印度嘅即係佢哋嘅。嘅國民啦，佢哋都去唔同嘅地方去想離開咁樣嘅，咁啊，即係其中嘅地方就係香港啦，最初咁，所以你見到四月頭就一班機入邊有50几个人確診啦，咁當中大部分都係帶住嗰個印度嘅嗰、那個變種病毒啦，咁其實佢除咗去香港之外，佢其他好多唔同嘅周邊嘅國家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熔斷機制的而且確係某程度上可以發揮到個作用，咁但係佢可唔可以好快咁樣真係截斷咗即係嗰個輸入個案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喺個即係入境嘅數目嘅人數方面咧，設翻個上限。點解我會咁樣建議咧？就是、因為睇翻第三同埋第四波咧，我哋見到喺個本即係嗰個社區爆發之前咧，前嗰大概一個禮拜咧，都係一啲輸入個案咧增加咗嘅。而增加到咩階段咧？就係、是、佢差唔多去到每日個輸入個案有成20单嘅時間咧。隔咗一個禮拜就開始出現咗一個即本地感染情況，然之後就開始蔓延到譬如第三、第四波啦。咁所以其實輸入個案提升咧，其實某程度上去話俾我聽一個 signal 就係話，咦，我哋有機會開始有一個本地爆發喎。雖然之前就係冇一個即防疫酒店呢個關卡啦，而家多咗啦。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你見到最近都大家都開始擔心防疫酒店究竟係咪可以有效咁樣去隔曬呢啲咁嘅輸入病例，而唔會流出嚟社區咧咁樣。咁所以喺即係最根本喺源頭方面，就係話入境嘅數目可唔可以設翻一個上限？ 嗱，即係輸入個案多少，即係輸入嘅人數啊，應該話即係讓亞洲地區嚟香港嘅旅客嘅人數多少？咁其實即係多少都有風險啦。但係個分別係咪在於即係個檢疫酒店嗰個嘅入住率，可能係即係隔疏啲就冇咁容易交叉感染咧？係咪講緊？ 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始終 係阿蕭敬恆教授。系个电话可能接收有一啲嘅问题啊，我哋尝试再联络翻佢啦吓，因为即系都留意到咧新闻报道咧，咁就系阿萧敬恒教授咧，咁今日都系一个医管局嘅研讨会都讲到咧，就系要去到设置一个入境旅客嘅上限啊吓，阿萧敬恒喺翻度， 系冇错，咁因为点解咧？佢防疫酒店佢始终系一间酒店嚟，佢唔系一间医院。佢冇一啲嘅即係好完善嘅設施咧，去隔離一啲確診嘅病人嘅。咁而酒店嘅員工亦都冇受過專業培訓去做一個即係 防控啊嗰方面嘅。咁所以有少少，譬如话虽然卫生署有个街拉俾佢哋，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喺个程序上出咗啲错误嘅时间咧，好容易就将呢啲个案咧流咗入社区，而导致一个爆发。我哋睇翻第四波咧，就系都系一单嘅即系输入个案。是導致一個咁大規模的爆發，一單在尼泊爾輸入的個案就經歷過個跳舞群組再去蔓延到一個爆發，所以我們要吸取這個教訓。 嗯，覺不覺得其實政府在做熔斷機制，甚至是對某些地方封關是遲了引致今次的一個疫情的輸入呢？ 暫時我們還未見到一個很大規模的即社區的爆發，現在好像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但是我亦都同意熔斷機制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即好過起碼有個機制告訴我們幾時要cut這個航班，但我覺得是時候就再即提升一點的即那個強度，就是可能嘗試一下，就算它未去到這個即是未去到這個數量，我們防範於未然，就是你看回當地可能多不多 M01Y 的個案或者其他變種個案呢，我們可以即為這些這周邊地區設一個輸入即個入境數目的上限。 嗯，好啊，唔该晒萧敬恒，多谢你吓。萧敬恒咧就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啊，咁都见到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有就住一啲变种病毒嘅个案咧去追踪翻佢喺检疫酒店嘅时候咧同层啊或者系同栋酒店其他住客嘅一啲情况去做一啲嘅基因嘅一啲分析嘅吓。咁我哋呢一节都讲到呢度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近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人民币是 6.489， 英镑兑美元 1.389， 欧元兑美元 1.202， 澳元兑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4。 港金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2.2 美元，卖出1783.1 美元。港汇指数 101.2 跌 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咧，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世贸中心噶。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沙福道噶啦；龙翔道龙尾好长，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个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尤其是系翻去将军澳方向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而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喺欣怡花园附近噶。啱啱收到个意外事故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塞到去丁九桥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啊，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咁啊，继续讲其他啲嘅路面交通情况啊。九龙方面咧，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咁啊近住呢个九龙城联合道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系多车嘅，而太子道东去观塘就近住新蒲岗御港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咁啊近呢个九龙塘律伦街多车啦，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住亚皆老街。

咁究竟喺議會裏面仲有冇呢個嘅參選生存嘅空間咧？咁有啲人咧就係著眼咧就望咗落咧就民主黨嗰度啊，咁都認為咧民主黨會唔會係一個即係修改呢個選舉制度之後嘅一個重要嘅風向標咧？咁嗱，民主黨嘅主席咧之前就講過話咧就留待九月嘅會員大會決定係咪要參選。不過咧就近期都有唔少嘅一啲黨內嘅元老咧就接受訪問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李華明啦嚇。咁李華明咧就早前接受咗堅雜誌嘅訪問啦嚇。咁就話咧講到話共產黨用咗唔同嘅渠道俾咗佢啦，同埋俾咗唔同嘅人咧，就表示希望咧民主黨去選，甚至話咧民主黨邊個去選，佢哋咧都提出咗意見。你點樣睇呢、這個即係如果佢咁樣講係屬實嘅話、即係從中央有啲人係遊說一啲民主派人士參選，係講緊咩嘅信息咧？ 我諗其實喺比較早嘅時期，其實都有唔同嘅人講緊嘅啦，即係講緊就係、是忠誠反對派呢樣嘢。如果大家記得嘅話，我估計咧就係、是、其實例如其實夏寶龍都主任都講過，即係唔想要清一色嘅言論。咁我相信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或者中央都希望，即係香港嗰、那個選舉制度選出嚟嘅一班立法會議員，咁除咗即係愛國陣營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係所謂嘅忠誠反對派。咁當然啦，早前究竟邊一啲人屬於忠誠反對派咧，其實大家都係估嘅啫。咁如果而家譬如李華明先生咁樣，佢出到嚟講啦，已經有人或者透過唔同嘅渠道亦好，即係同佢或者同唔同嘅人講緊，即係可能民主黨係其中一個可能嘅，即係或者容許某佢哋嘅某部分人參選啦。根據李生嘅講法就係、是，咁可能就係佢哋就可能會係中央屬意嘅某部分嘅忠誠反對派啦。如果咁樣理解嘅話， 明白，即係嚟緊嗰個參政嘅空間就係忠誠反對派啦。咁、但係佢哋願唔願意做忠誠反對派先嚇？因為即係因為咧，而家個選舉制度嘅修訂之下咧。咁譬如立法會要參選嚇，要參選立法會嘅話咧，係要攞選委會嘅提名啊，咁亦都係每個界別，即係講緊五大界別都要攞到相關嘅提名咧，先至可以入閘參選立法會嘅。咁有啲人咧，即係都見到啊，嗱，而家選委會即係嗰個修改嘅方法，都將會係建制派主導啦，好可能嚇。咁而咧就係好多人都認為咁樣嘅選舉制度底下咧。要去到攞選委會嘅提名咧，就將會係有問題，因為咧，譬如話，民主黨嘅前主席劉慧卿咁啦，因為佢就話民主黨向建制派攞提名係一個屈辱啊嚇，咁亦都有啲人認為咧，就係嚟緊嗰個選舉制度都等同委任啦，已經失去意義啦，唔應該再參與。 嗯哼，嗱，咁我就咁樣睇嘅，即係可能我諗民主黨嘅人都要諗一諗，究竟即係佢哋參政嘅目的係咩啦？即係最基本一樣嘢，即係如果佢哋依然都是希望即是就住不同的政策，希望为他们的支持者去发声的话，其实他们即可能要考虑下去参与，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即在不同的社区都有庄脚，大家都知道民主党其实个庄脚其实都是遍布全香港，其实他们的支持者都有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不同的政策是有意见，如果他们将来万一真的不参选，即係假設，如果中央即係好似開綠燈，咁佢哋唔參選咧，其實就變咗係佢哋少咗一個渠道，包括佢哋嘅支持者亦都少咗個渠道咧，去喺議會度發聲。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嘅，即係如果你少咗議會嗰一席，即係冇咗呢個議員嘅身份咧，其實你嘅聲音咧係或無論喺媒體啊或者唔同方面咧，都係會細咗好多。咁呢樣嘢其實對，即係如果佢哋參政係真係為咗。希望幫市民發聲嘅咧，咁其實佢哋都係錯失咗機會咯。 咁但係即係同時間希望繼續為民發聲啫。咁但係都好可能咧，即係某啲嘅民主派嘅支持者咧，都會見到啊，而家嘅選舉制度咧出現咗大修改嚇。咁如果呢個時候，譬如民主黨再派人去參選嘅話，咁佢哋嘅支持者可能會點樣睇佢咧？即係擔唔擔心即係支持度流失咧嚇？咁不如我哋都問一問咧，即係今次接受訪問嘅人士先啦。咁就係民主黨創黨成員，亦都係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啊。李華明你好。 李華明你好。 两位好， 你好啊吓。嗱，咁见到你就接受咗杂志访问啦，咁就话中央啊，有人接触你哋咧，咁就系希望你哋去选啊。可唔可以讲下仲讲咗啲咩咧？点样选法咧？ 我都写埋文添，其实就咁多年嚟，我都有同即系中央嘅即系一啲嘅官员咧有沟通嘅，咁啊双方了解下唔同嘅意见啦，咁。 咁啊，當然今次呢、這個如所謂完善呢個選舉方法咧，就真係一個民主大倒退嘅，即係我都係相當之失望，去到咁即係倒退到咁樣，即係95年我哋嗰個直選係20席，而家我哋翻去95年啦。如果你話實際用數字嚟睇，咁你話選與唔選咧？嗱，即係民主黨就未有決定嘅，咁我哋呢啲普通黨員咧就仲容許可以發表意見，有唔同意見嘅，有啲黨員會反對選，有啲黨員支持選，我就唔係話支持選，我係都同意正話你哋有啲講法，即係我自己選咗20多年啦，喺地區工作，尤其喺觀塘黃大仙啲基層社區做民意代表，服務街坊，解決街坊問題咧，我覺得係有意思嘅，同埋對我嚟講係即係好開心嘅一件事，所以做咁多年。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政治上嘅改革要向民主再推前一步嘅話咧，就變咗係實際上係做唔到而家。而家呢個咁嘅制度下面係少數中嘅少數，即係比以往係更加少數。即係而家90席入邊嘅民主派能夠選得入去，況且雖然話唔想清一色啫，即係阿爺放曬聲氣咁樣，包括我溝通嗰啲人咁樣，但係佢哋對一啲嘅民主政黨咧，譬如你係如果係咩嘅黨嘅話咧，即係中央係好有意見嘅，一定唔俾提名你嘅。即係你知選舉委員會，尤其第五界別嘅話，基本上係掌握曬喺中央政府手上面。即係肯定係呢一個啦，唔止呢個界別，但係呢個界別就100%啦。咁佢冇得提名，就算兩個都俾唔到你，你咪冇得選咯。咁呢個擺到明就係中央壓落嚟嚇，可能邊啲民主派政黨，我就會安排人俾提名，有啲就唔俾。但係如果仲甚至乎話，就算我俾嗰啲，我都入面仲要篩選我，即係容許邊啲人可以選，有邊啲人可以選。嗱，呢啲我就係完全係不能接受嘅。即係我好清楚表達呢個意見。如果係咁嘅話咧，我都建議民主黨唔好派人去選，係好傷害嘅。即係我作為政黨唔去選立法會，我完全明白個破壞性、個傷害性。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任即係佢話你要點名你邊個先去得選，邊個唔得選嘅話，咁我又會覺得你個黨嗰個格去咗邊咧？咁係嘛？即係都係一個處於兩難嘅地步咯。 嗯，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咁其實係首先問翻啦，即係其實即係呢個消息即係個準確性咧，即係會唔會嗰個層級喺邊度咧？其實係咪真係代表中央嘅意思咧？ 包括其他我收到啲風，同埋你都了解到，即係其實。唔係話啲中央官員啦，但係佢哋啲有啲代言人噶嘛，好多啲中間人噶嘛，咁不斷都各放聲氣，就即係唔想清一色，亦都有啲即係理性啊，或者係咩嘅民主派應該都要去參選，冇得一把聲音。大家睇到而家嘅立法會就一把聲音啦，基本上咁有幾大公信力咧，啲嘢好快過曬啦咁樣。問題就市民而家。即係就算連譬如舉個例，民主黨我哋嘅支持者，佢哋會唔會都唔想我哋去選咧？嗱，呢個好緊要嘅，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我哋亦都仲有啲兄弟喺個即係監房嗰度坐緊嘅，佢哋亦都有好強烈嘅意見。咁變咗唔係淨係譬如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啫，但係民主黨啊、坐緊監嗰啲啊、喺出邊嗰啲啊、啲區議員啊或者其他中委啊，佢哋有即係有真係呢個係一個好。点讲啊？系两个阵营而家喺度，大家都思考紧咯。 嗯，金文峰。 咁但系其实你都提过啦，即系如果一个即系政党如果真系唔选举嘅话咧，咁其实即系就会变咗压力团体。咁即系你啱啱提过，即系我哋会见到就系、是、即系假设中央即系好似譬如指定某一啲人先得嘅，你都唔建议民主党去选。咁其实如果真系咁嘅角度，民主党唔去参选咧，慢慢会唔会真系变咗一个压力团体，甚至系亡党咧？ 最后可能行呢条路噶啦。如果系去到咁嘅话，冇办法啦，系咪？如果中央政府而家已经推出呢个咁极端嘅一个选举方法，基本上即系掌握得好紧啊，同埋系根本冇风险啊，系咪？就算你俾最激进嘅假设啦，我又过到呢个提名，又攞提名，又可以审查个委员会啊资格，又俾埋你去选。你系立法会，你想翻呢幅地搞抗争、搞拉布？其實都做唔到噶咯，而家因為嗰啲會議常規都修改到我當年嘅已經差唔多係面目全非噶啦。 咁嘅話，你真係冇有咩風險呢？我真係唔明白咩風險。如果仲要卡住邊啲政黨我又唔俾，邊啲人我又唔俾，呢個嚟講咧，即係對我哋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 嗯，嗱，你話明啊，頭先你都話咧，啲中間人都有提過話。即某一啲人咧可以去選啦，即或者佢哋都有意見咧，話某一啲人可以選，可以去參選咁。可唔可以講下係乜嘢人咧？咁同埋或者係邊一類嘅人係即中央嘅眼中係可以去參選？ 阿雷宇光，我曾經唔知係咪去邊度報紙訪問過講過咧，跟住俾黨入邊啲人批評我，喂死亡之吻嚟嘅喎，你點嗰啲名？咁我收到佢哋啲意見，所以我都係即我諗。再講唔再提啦，即係亦都唔對嗰啲被提名嗰啲人又唔係太公平嘅。咁佢喺選唔選我唔知，佢想唔想選我唔知嚇。咁、啊、但係我又提咗名，咁好似中央又特別俾綠燈嘅嚟選，咁會令到啲人又點諗呢幾個咧？咁變咗，我覺得我而家都係唔會提邊幾個啦。 OK， 咁但係即係當佢係提出話即係某啲人可以參選嘅時候，咁你有冇提出你頭先嘅意見、就是？就係即係你唔同意啊？中央去到指明邊啲人可以參選，咁佢哋有冇咩嘅反應咧？ 我提出更加大啲添，我就係認為泛民左中右光譜入邊啲政黨如果去選，中央都應該開綠燈俾佢哋去選。交俾選民去決定，即係唔應該，即係同埋你已經冇風險，你已經咁多嘅關卡喺度。我呢個係我好最大嘅，即係我提出呢點，即係唔應該係卡任何政黨。我唔講話人選添啦，人選更加反對啦。如果你更加即係只可以容許嗰個黨嘅咩人去選，咩人冇得選，或者你總之。你是代表呢個黨咧，都唔俾你去選。嗱，呢啲我都不能接受，我強烈反映咗呢啲意見，我繼續會講呢啲意見。到最後尾，如果係我提出呢啲嘢，俾人話天真啦、戇居啦，你同即係共產黨講數爭取，咁我係天真嘅。OK， 我呢個我嘅一廂情願。咁如果我亦都講明，如果係完全都否決咗冇嘅話咧，我都唔會企喺支持民主黨去參選個陣營。 嗯。你知唔知仲有乜嘢黨派佢哋係接觸過，話覺得佢哋都可以參選㗎？ 我實際係唔知嘅，但我估啦，冇理由淨係同民主黨傾偈嘅，知呢個絕對不可能嘅，即係因為即係有反對派入邊唔係淨係得民主黨㗎嘛。咁我相信係咪全部佢都會接觸，我唔敢講。但我估計一定不會只是我哋，但我冇資料啊，我亦都唔可以亂講。 嗯，咁誒嗱，而家就係即係有人揾你哋傾啦嚇，咁就即係遊說你哋，或者覺得某一啲人即係發出一個信號，就係某一啲人可以參選啦咁。咁你覺得成個嘅信息係乜嘢咧？咁而其實呢個嘅溝通啊，咁其實係咪可以持續落去？譬如有得係有啲講，即係頭先正如頭先所講，有得講數嘅空間嘅咧？ 嗱，我溝通有做議員咁耐，到落車咁耐咧，都未停過嘅。即係我本人啊，我亦都有向民主黨匯報嘅，即係唔係即係我唔係自己，因為雖然我唔係黨入邊。任何身份而家冇嘅，其實唔需要回報嘅，因為我都冇，又唔係公職人士，又唔係中委，咁但係我覺得禮貌上我都要同羅建熙啊，佢哋都要回報嘅。咁我會睇翻，我一直有溝通。咁而家好明顯，去到呢個十二月立法會選舉、九月選委會選舉，雖然選委會選舉我哋唔知啊，仲有幾多人有資格去選啦，而家已經改變到以團體即係參選為主嘅啦，都改得好緊要嘅啦。咁變咗，我覺得而家民主黨就係、是，譬如阿主席羅建熙，佢不斷都見下啲元老啦，見下即係召集啲黨員啦，開交流會啦，咁好努力去攞到希望嗰個黨員嘅脈搏。咁九月開大會咧，就真係去博取到底點去咯。而家呢個階段真係，我覺得去選或者唔去選咧，個黨係應該唔可以咁快拍板嘅。 好啊，唔该晒李华明，多谢你。 多谢李华明，唔该晒。 李华明咧就系民主党嘅创党成员啦，亦都系前立法会议员嚟噶吓。咁就阿李华明就讲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就系有人接触佢哋吓，咁就系游说佢哋，或者系话俾佢哋知，即系某一啲人系可以有呢个嘅参选入闸嘅资格啦。咁但系佢都有一个嘅，即系听得出佢都有一个嘅坚持嘅原则喺度嘅吓，就希望咧就系所有民主党派都有得选，同埋咧就唔希望咧系中央咧就系指明某一啲人咧先可以选啦。 但我自己 有冇可能咧吓？ 嗱，我谂翻其实个程序上面咧，其实分两重嘅，即系有一啲人咧就话，总之而家个制度系咁咧，就唔应该去噶啦，因为要揾啲选委去攞选攞呢个提名。咁但系其实我估计咧。中央又不会说开张名单出来呢说民主党的哪个可以选哪个反对派的政党可以选。所以其实呢你如果不去报名呢或者去尝试拿提名呢其实你又可能未必知道喎，调翻转嚟讲，即系佢唔会有张绿灯名单摆出嚟 嘅。所以佢而家就系接触一啲即系民主党派嘅人士，咁可能私下讲一啲咯。 系啦，可能私下讲， 咁让佢哋自己协调啦。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估唔到，即系你估唔到，即系你去尝试攞，甚至你攞咗提名。仲有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咁所以其实即系首先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唔会有一张名单出嚟嘅。第二样嘢就系你究竟即系会唔会尝试去攞提名，又系另一样嘢。 嗯，咁呢个就考验下佢哋即系究竟点样决定啦。我哋电话1872311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生喺度， 黄生你好， 系， 请讲啊。 我哋即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希望嗰啲即系民主党唔应该去参选。 嗯，点解咧？ 你简直系侮辱紧而家喺监狱入边嘅你自己嘅党友或者其他手足咯。即系如果呢个规矩改到咁样样嘅，你都仲去参选嘅，某程度上你系认同嗰个机制啊嘛，你先去玩呢个游戏啊嘛。个游即系譬如佢踢波咁样，你系要大家要守同个规则嘅，咁你先会落场去踢噶嘛。如果你咁样样嘅话咧，你就唔好叫自己做民主党啦。甚至乎你出嚟选嘅话咧，我觉得真系三更半夜谂一谂，啊，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谂下而家坐紧监嗰啲人，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吓。咁佢讲咗两个嘅因素，可能要民主党考虑啦。第一就系、是、即系。的確咧，即係譬如喺初選案啊，以至到反修例運動期間咧，係有佢哋一啲嘅黨員咧係被捕，係即係扣押緊嘅咁。咁而另外就係、是、如果佢哋真係參選嘅時候，佢哋嘅選民、佢哋嘅支持者會點樣睇佢哋咧？嚇，會唔會調翻轉嚇？即係因為參選，即係可能咧就係希望咧就係仍然喺議會有個空間，有個嘅聲音喺度。咁但係調翻轉咧，可能啲支持者離棄你喎。咁即係計算個得失底下咧，可能真係得不償失，係咪咧？ 其实呢种咁嘅讨论咧，其实由之前譬如嗰、那个叫做功能组别嘅选举，究竟民主党委应唔应该参与啊？去到选委应唔应该参与啊？其实都一路有嘅，即系话究竟呢个参与系咪就等同我认同呢个制度，或者觉得呢个制度完美咧？即系其实之前都会有噶嘛，即系我哋民主党派应唔应该参加功能界别嘅选举咧？定系我哋净系玩地区直选？又或者我哋应唔应该参加？佢哋唔应该参加呢个选委咧？因为选委又系小圈子，所以呢、這个其实呢个讨论咧，其实一路都系有嘅。咁当然而家到最后去到今时今日个制度咧，究竟参唔参选咧？我谂民主党可能即系正如你所讲，即系都要考虑埋佢哋自己支持者嗰个感受咯。 嗯，好啦，我哋听一次七点钟新闻，转头再倾。 在2000年代初的领导风格顺服一名反对派领袖，外界认为他的言论涉及当年一场导致过千名穆斯林死亡的宗教骚乱。拉纳特批评 Twitter 对他带有种族歧视，又指自己有很多平台可以发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位于广东内陆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蝴蝶谷。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龙尾过咗蝴蝶谷。跟进返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交汇处嘅意外就清咗场㗎啦，快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丁九段同埋青屿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係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西隧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将军澳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现时左转深茂坪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繁忙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是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星河名居和牛头角下村以及伟业街近上二道，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是石岗军营和四季名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钱佩卿，我好喜欢吃红豆沙的，以前妈妈大概一个月到就煲一次红豆沙，要煲得靓又有沙的感觉，就要掌握得好好，就好像妈妈教仔女一样，要懂得怎样去教导。其实红豆沙是代表着妈妈对我们八兄弟姊妹的爱和甜蜜。妈妈母亲节快乐。 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两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六月十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庚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金文峰喺度。 大家好。 金文峰想同你倾倾咧关于教师操守嘅问题啊。 咁 就自从咧2019年嘅反修例风波以嚟咧，咁就其实都好多嘅挑战啦，一啲教师嘅言行咧都成为咗大家关注嘅焦点。 冇错。 教育局咧亦都收到好多咧同教师操守咧有关嘅投诉。咁见到咧，其实教育局咧就最新就提交咗一份文件俾立法会嘅教育事务委员会啦，咁就提到话咧，就系由2019年嘅六月中到到旧年年底咧，就接获咗咧就系269宗嘅投诉，咁已经完成咗259宗噶啦，咁最重嘅一啲嘅惩罚咧就系钉牌啦，咁我哋之前咧其实已经 社會上已經知道了即係有兩宗嘅釘牌㗎啦。咁一宗咧就係、是小學嘅教師，咁就有一啲工作紙啊，咁就係同大家去討論咧，就是、民族黨嘅一啲召集人陳浩天嘅言論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嘅小學教師咧，就係、是、涉及咧。教到咧就鸦片战争里嘅内容咧就被钉牌啦吓，咁啊本来就以为有两个啫，咁呢份文件咧就披露咧就再多两个咧嘅教师就系咧喺今年嘅时间咧就被钉牌，咁啊根据一啲报道咧，咁就系话其中一个咧就系黄大仙农场官立中学嘅一名通识科前教师啊，咁啊夹文件嘅内容咧就话佢系用咗一啲偏颇立场嘅教材啊，散播仇恨偏见啊，侧重贬损国家啊，挑起学生对国家同埋人民嘅反感啦。而另一名教师咧就因为咧系涉及一啲刑事案件罪名成立咧，就系被钉牌咁。咁佢就系根据报道嘅话咧，佢就系藏有攻击性武器被判罪成噶。咁睇嚟咧，即系都见到有一啲嘅钉牌嘅情况咧，就系陆续出现啦。咁同埋咧，亦都讲紧话咧，有一啲嘅。个案咧仲喺度调查紧，咁如果咧程序完结咧，教育局都话会咧考虑佢嘅教师注册，咁睇嚟咧都系可能预见咧，即系呢个钉牌嘅情况咧都会陆续发生啊。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要明白，即系2019年发生嘅事件咧，即系令到社会撕裂啦。你依家撕裂系全方位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即系教师其实都系社会嘅一部分，即系佢哋一定都系，我估佢哋嗰个取态啊谂法咧。都會受到那次的影響，即可能做的事想的事相對都會更加極端，所以這些這思想會不會透過他們上堂備課等等各方面呢再慢慢呈現出來呢？我覺得絕對是有可能，而這些個案 我相信即在社會一直繼續分化下去，即依然都是分化的情況之下呢，我相信會都會見到更加多，我不覺得會因為這樣停止咯。 但是呢就是关于嗰个惩罚嘅惩处嘅严重程度咧，呢个就系教育局嘅一个决定嚟嘅，因为咧就系、是、教育局咧喺份文件度讲到话咧，就系点样考虑，即系嗰个被投诉嘅教师佢嗰个嘅惩罚应该系点咧，就考虑几样嘢，包括咧就系、是、有关教师嘅言行系咪违反社会接受嘅道德规范啦。是不是危及學生的安全和健康成長，他所展現的價值觀是不是對教育專業的尊嚴，對學生學習帶來負面影響，還有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教師的信心。這些東西就聽落當然都是一些準則去到判斷的刑罰，但是又是不是真的一個很客觀即係嘅方法去到量度呢，即係點樣量度對學生嘅安全和健康成長的影響有幾大呢，可能是比较难的。嗱，佢咧亦都喺文件嘅最后嘅附件里面咧，就列出咗一啲过往处理咗嘅一啲个案啦吓。咁究竟咧就系一啲嘅教师嘅行为，以及咧佢相关嘅惩处系啲乜嘢？咁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几个一啲钉牌嘅个案啦吓。咁而咧就系、是、譬如话有啲嘅教师咧就系、是、一啲嘅喺课堂上面就播放咗一啲譬如政治信息嘅歌曲啦吓，咁就可能系发出咗一啲嘅谴责信或者系警告信啦。譬如话教师喺教材里面加咗啲仇恨或者不雅内容咧，就谴责信。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一啲嘅譬如有啲教师根据自己嘅政治取向，选取一啲讽刺人或者事嘅材料作为教材，就系、是、警告信。咁呢啲嘅惩处，大家又觉得系咪恰当咧吓？ 我谂呢个问题其实就会翻去一啲比较早期讲，就系、是、究竟我哋嗰、那个，即、就、系、是、我谂好多时呢啲咁嘅教育都系出现喺通识教育里边啦。就呢啲咁，我哋就系讲紧通识教育，究竟我哋需唔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嘅一个叫做课程，即系定系我哋而家即系俾好大嘅自由度一啲老师去自己选取，即、就、系、是、教啲乜嘢？其实呢啲老师都会即系。即係特別係而家，當我哋有港區國安法之後，都會有老師咁擔心，即係譬如我要講香港嘅問題，咁我點都或多或少時事又好，點都會接觸到一啲政治嘅嘢。咁究竟我要教嗰陣時教啲乜嘢咧？咁如果而家冇一個好比較相對即係仔細嘅一個課程嘅綱要，咁我可能有好多好似好多自由度，但係調翻轉頭嚟講，究竟而家會唔會？教的一些嘢会唔足呢个法网咧，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好早期嗰阵时已经有人提过啦，即系啱啱推出通识教育嗰阵时，咁但系当时嘅即系教育改革嗰阵时咧，就系讲紧啊，唔好啦，我哋俾多啲自由度老师啦， 咁所以而家呢一樣嘢，我覺得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嚟緊通識教科可能都會有啲改變啦。咁會唔會喺呢改變裏邊，即係會俾多啲指引，即係老師去做一個即係教育或者做教上堂嗰陣時候會俾多啲嘅老師多啲嘅指示咧咁樣樣。 好啦，咁喺我哋繼續討論落去之前咧，就有一個天氣嘅消息要同大家講下，就是、天文台咧就喺2021年嘅5月4日下午7:15發出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噶，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啦，大家留意一下。咁好啦，我哋講開呢個教師操守問題啊，咁啊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各位聽眾有冇啲咩嘅觀察？有咩意見可以同我哋分享？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教協會長馮偉華。冯伟华你好， 冯伟华你好， 系你好， 你都睇咗即系教育局最新嗰份文件噶啦吓，咁啊即系又有即系教师被钉牌啦，以及咧就系列出咗好多一啲即系过往处理嘅个案同埋即系相关嘅处罚，你点样睇呢啲教育局嘅判断啊？ 就其实咧就第一就系好真系好黑箱作业嘅，因为佢实际嘅过程点样做咧，根本都冇向公众交代。亦都係其實你話最當事人咧，我哋接觸我哋幫緊好多位，其實對佢哋嘅交代都係好即係好簡單，甚至係都唔係好聽佢哋嗰個即係自己嘅辯解啊，或者佢哋嘅答辯。咁好明顯一個例子咧，就係即係今次呢一位嘅老師咧，其實據我哋所知咧，佢根本都未收到教育局通知話。 你講緊邊位啊？唔好意思嚇。 農場觀眾呢位咧， 係嚇， 佢根本自己都未收到呢個通知。但係教育局就已經公布咗，或者係即係透露咗個消息。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唔妥當嘅做法咯。咁過往嗰兩位被 DQ 嘅咧，都係即係收咗教育局嘅信通知去啦，咁先至向外披露啦。咁但係呢一次呢一位咧，佢自己都未收咧，就係已經披露咗啦。咁你睇到佢嗰個過程其實係相當之有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啦，當然另一個就係、是、其實我哋睇我哋接觸我哋有幫緊啲老師，佢哋嗰個情況咧。好多都係嗰、那個內容啊，或者佢哋喺網上嘅言論嚇。咁、我哋睇過曬佢哋嘅俾我哋嘅資料啦。由我哋如果真係一班嘅我哋教啲或者同埋一啲嘅即係老師嘅判斷咧，其實佢哋當中舉例，可能譬如話喺呢、這個就可立嗰個個案咁，佢哋實際上我哋都知道佢係即係教錯咗一啲嘅內容。 嗯， 但係 即係歷史科嗰位係嘛？ 是啊，歷史科的位置，即是講鴉片戰爭的位置。咁至唔至於要係終身取消佢個教籍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極度嚴重嘅懲罰，係咪相稱咧？咁又例如第一位，佢哋係即係宣導嗰個老師，佢其實係教緊言論自由，但係就俾套上話係宣揚港獨。其實呢個嗰個嘅即係判斷咧，係真係好主觀，由教育局佢哋內部一啲人去做。咁我哋覺得呢個過程咧，就真係欠缺咗個程序公義，亦都冇機會俾老師去即係當事人咧，去比較清楚去辯解。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佢哋上訴啦。但係上訴嚟講咧，就係頭嗰兩位老師其實係經過咁多個月咧，提咗上訴，一啲嘅進展都冇乜去披露。甚至連個上訴委員會嘅組成咧，佢哋都好似未組成，咁根本唔好講話下一步，咁嘅情況咧就係極度唔理想啦。不過講翻轉頭咧，我哋即係總體個判斷就係覺得，呢嘅幾個被 DQ 老師，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咧，都似乎係俾人哋係好似攞嚟去祭旗，而唔係真係就咁樣判斷佢哋嗰個專業有冇失德，同埋佢哋教學嗰度有冇係錯誤。當然有啲地方可能係有啲地方係有錯嘅，譬如鴉片戰爭呢一位，我哋完全都唔會同意佢講嘅嘢係準確或者啱，但係只係講錯咗，即係一堂或者兩堂一課嘅部分嘅內容，係咪就要終身去取消佢嘅教籍咧？過往我哋睇到呢啲情況咧，可能即係頂多都會係俾個警告或者即係俾個機會佢去改進。咁而家用嘅方法就係、即係差唔多好似不問情由啦。你話傷害民族感情，所以咁大罪咧，就要取消啊個教籍，終身不得任教。我覺得呢啲完全係唔相稱，所以嗰、那個即係 是一个政治的打压和是一个制造一个这样白色恐怖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OK, 今天 都想问一问呢，因为其实那几位被钉牌的老师呢，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呢，就是整个程序，包括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些，即是你刚刚讲教育局他们做决定，其实教育局是什么人去做决定，他们有多少时间去做一个辩解，其实有没有讲过给你们听？ 我们是透过其实那些个案的过程才知道的，即教育局自己从来没有去主动讲个过程是怎样调查、有什么人去做、还有根据什么准则、咁佢哋好多時啲老師同佢哋有啲嘅互動就只係呢信來信往嘅啫。佢話我懷疑我收到個投訴，你有譬如專業失德，你有咩解釋咁。甚至有啲個案呢，佢哋連指控佢乜嘢失德都唔知㗎。因為佢哋好多時嗰、那個投訴人嘅一嚟啦，好多係匿名㗎。二嚟就係佢哋嘅投訴內容呢都唔俾個當事人知㗎。咁所以個當事人呢自己喺度估下有啲咩地方係被人投訴，咁或者佢只係籠統俾一個範圍，你就自己去辯解啦。咁呢個係即係絕對唔公道嘅做法啦。第二就係佢哋只係信來信往去聽你嗰個答辯咧，叫做即係俾咗啲結果佢咧，佢卡一段時間就話我哋睇完啦，仍然都決定咧係你係專業失德，就冇解釋點解，同埋冇去講解點解嗰啲辯解嘅理由佢唔接納。咁變咗呢，好多時嗰個回覆都係幾行字就講咗個結果㗎啫。我認為你專業失德，跟住你有冇再提反對或者意見，再又係信嚟信往啦，跟住就會答啊、我繼續都係決定你專業失德，咁我而家就譴責你，我警告你，或者我就取消你個教師註冊。咁所以呢啲呢係如果我哋講呢匪夷所思嘅，咁大嘅決定佢喺內部自己做，完全冇一個正式嘅辯解，唯一嘅留待咧就可能就上到委員會啦。但呢個唔公道嘅，已經除咗佢牌，佢已經冇咗份工，咁你就先至你慢慢等上訴啦。咁譬如係第一位講嘅，即係宣讀小學嗰位老師，由舊年九月提咗上訴，而家已經五月啦，連上訴委員會都未組成，咁佢已經有差唔多你可以講大半年失業，冇收入啦。这个根本是一个完全不公道的处理方法，是但是他就只用这个方法去阻吓、 冯伟华看回教育局的文件呢，都有一些的建议措施呢，就是再去令到这个、教师操守的、审核或者是处理投诉个案呢是做得更加快的。譬如说呢，见到教育局呢说会为学校提供一些調查注意事項，即係因為可能初步的調查咧，就係學校去做噶嘛。咁但係就認為可能學校即係處理得慢啦，咁所以就教育局都俾咗一啲調查事項咧，就讓學校咧可能跟住去到做咧，希望可以加快個程序啦。仲有就係話咧，即係教育局會係定期去公布一啲跟進或者完成咗嘅個案啦，以及咧就係亦都係咧係同辦學團體加強聯繫啦，去分享一啲個案同學校實施嘅懲處嘅經驗啊，即係用啲辦學團體之間咧，大家都知道點樣去就住某啲嘅個案去做啲嘅懲處機制等等嚇。你點樣睇咧？即係好似教育局好似係想再去加快，或者咧就係去到讓即係學校嘅處理更加有效率咁樣。 就其實我就唔同意話學校處理冇效率，只不過咧教育局咧對學校自己嗰個調查同最尾嗰個結論咧，大部分都係唔同意嘅。即係譬如又舉翻宣導嗰位老師嘅情況。學校調查完之後，其實都唔係好耐已經提交咗報告，就話覺得係有啲嘅問題，但係係可能係需要去即係提示又好，或者做一啲嘅口頭警告之類啦。即係建議其實係一個咁樣嘅處理，或者甚至整體嚟講唔覺得佢係一個真係教育局嘅指控，話係一個宣揚港獨嘅問題添。咁但係教育局唔同意喎，跟住你如果記得咧嗰陣時嘅情況就係、學校辦學團體覆咗佢。教育局直情將個矛頭指埋學校，就話你都有問題，你嗰個團隊都有問題，校長同埋其他幾個人都收到警告信。咁呢個其實係一個你諗下係幾恐怖嘅處境，即係你要佢調查，佢係調查咗啦，你唔同意佢嗰個調查，跟住仲話佢哋有問題，俾埋警告信佢哋添。咁所以我就其實唔係覺得佢而家係幫緊澄清一啲嘢。佢只係咧將佢過往做過啲嘢咧 再加強嗰個操控。 Okay. 其實就係要學校去配合佢嗰、那個好、硬嘅一個鐵腕嘅手法。 Okay.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係幫到學校， 嗯、 而係用其他方法係繼續施壓。 嗯，馮威話最 校其實處理得快嘅、最慢嘅係教育局啫嘛。 馮威話最後一個問題咧，亦都想問翻，即係教育局嘅文件講話咧。即正如你剛才所講啦，即係咪教師去犯咗啲過錯，就叫做終身停牌，或者係即係終身不得係回學校做呢個教職咧咁？咁而家教育局就話咧係研究緊其他嘅懲處方式啊，例如話引入一個取消註冊嘅年期，例如三年咁，咁就希望咧就係譬如三年之後再去睇下會唔會考慮翻咧就係個教師嘅註冊申請咁。咁你覺得引入一個即係釘牌嘅年期係咪一個改善咧？ 嗱、啊，呢、這個係過往嘅業界都有提嘅，因為若果唔係咧，就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量刑咧係好大問題，一係就死刑，一係咧就係、是警告啊、勸喻啊、譴責，其實中間係冇一啲其他程度嘅懲處咯。咁呢個過往都有討論噶，但係今次個焦點都唔係呢個嘅，即係如果你唔係有呢個懲處嘅唔同嘅程度，係咪就係、是、咁我一律判咗死刑先咯？咁呢一三位老師，我都覺得其實佢哋根本唔係需要去取消佢個終身嘅教職嘅。咁所以你話我未有中間程度嘅懲處，我全部判曬死刑先咯。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匪夷所思嘅，唔可能係我手上冇一啲嘅好嘅即係量刑嘅方式，我就一律判咗極刑先。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嚟，應該檢討咗你即係先至去再處理。就唔係先落咗刀，事後先至再話我而家改善啦咁樣。 OK， 好啊，多謝曬馮偉。 呢、這個改善過往都有提嘅，我亦都覺得係需要嘅。 OK， 好，多谢晒冯伟华吓，咁啊，冯伟华就系教协嘅会长啦。咁各位听众，唔知收音机旁边有冇系教育界嘅朋友咧、或者系你自己屋企都有一啲嘅小朋友学生系读紧书嘅咧吓，都对于今次嘅一啲教师措手嘅处理吓，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咁啊，今日冯华我哋同教协倾完咧，又同教联倾埋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教联会会长黄君如啊，黄君如你好。 黄君如你好， 两位系，两位主持好。 头先冯伟华就话咧，即系一啲而家即系教育局去到裁决一啲嘅教师嘅专业失德，以至到系惩处咧，都系比较唔透明，可能系一啲嘅书信来往啊，亦都冇讲清楚嗰啲嘅细节啊等等，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噶，系嘛？而家实际上，因为嗱，当然佢而家实际上有个官司打紧噶嘛。 嗯， 系咪？即系教育局而家面对，即系俾前特首即系都控告紧、就是，就系话佢呢个 司法复核 啊，即系有好多资料都唔公布，咁变咗，即系佢当然佢系从嗰个家长嗰个角度啦，即系话如果啲仔女啊，即系唔知道嗰间学校，即系起码要公布学校啊，公布人名啊，即系等等啊。咁但系我又覺得呢、這個即係透明度增加多啲咧，呢、這個無論對家長好，對學校好，都係好嘅。咁就而家佢我見到有個文件啦，即係可能你哋都有啦，即係嗰個立法會嗰、那個俾立法會嗰個文件。 係。 咁佢都開始有講到嗰啲個案，即係犯咗啲咩嘢咁。咁呢個其實我一路都即係我講咗成年啦，即係話佢你可以唔即係我嘅意見就係你可以唔講人名。系咪？亦都可以唔講學校名咁，但系佢犯咗咩事咧？你一定要講嘅。咁講咗佢犯，即系你因為乜嘢而會被呢、這個取消註冊？乜嘢又會攞到譴責信、警告信啫？咁樣咁你嗰條界線先係劃得清噶嘛？係嘛？即係就算你我哋喺法庭度判案，好多時候都係通過嗰啲案件，我哋先知道嗰條界線喺邊度噶嘛。咁如果唔係你純粹咁樣咧，大家就會即係好模糊啦，唔知幾時會踩過界嘛。咁所以佢今次我諗佢都雖然就遲咗啲，即係而家時隔年幾佢先至出到一個咁嘅文件嚇，咁、但係都係好過冇嘅，即係話佢都講清楚咩情況下邊佢哋會取消註冊嚇，咩、情況之下會譴責，即係咁樣。咁呢、這個我諗俾學校或者俾教師咧睇咧，就會即係大家唔好。 即係會踩咗個界咯，即係咁樣啊。 係啊， 今日 係啊，都想問一問咧。啱啱其實馮偉華就提過啦，就係而家即係特別最近期嗰幾位被釘牌嘅老師咧，佢就覺得嗰個責罰太重啦，即係已經死刑啦，即係終身就俾人釘牌。咁你點睇咧？其實會唔會個刑罰真係過重咧？ 不過可能都我哋黃君如唔好意思，因為都就快七點半嘅新聞啦，不如都我哋七點半之後再同你去，即係再請你去答翻呢個嘅問題啦。究竟今次對某啲嘅教師嘅行為啊，那個懲處係咪太重咧嚇？咁我哋嘅電話亦繼續開放啊，就係1872311啦。咁各位聽眾都可以就住咧，就係教師嘅專業操守嘅問題，以至到教育局嘅處理方法咧，都打嚟咧就同我哋發表下意見噶。咁我哋轉頭咧繼續有陸宇光啦，同埋評論員金文峰咧去到討論呢個話題啊。轉頭翻嚟咧再傾下，聽住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输入病例，1宗暂时未分类。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未分類個案的患者是一名3月底到港的菲傭，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他住在荃灣荃威花園 R 座，全座所有居民需要撤離檢疫21日。初步陽性個案當中，一名菲傭是經強制檢測找到，他住在康怡花園 N2 座，並沒有病徵。一名居住在薄扶林豪豐的朋友亦都初步確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关港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不获续约、港台删除网上平台多集节目重温等问题，表示人事管理和广播工作由部门首长负责，他没有参与。他又说并没有赋予港台新角色，港台会继续担当既有角色，而节目并非不能批评政府，但必须客观和持平，不能够有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人事问题最好交由部门处理，而港台怎样处理以往的节目，无需征询局方意见。瑞士驻伊朗大使馆一名职员从住所堕楼身亡，伊朗紧急部门表示，这名女职员的同事当地星期二抵达她位于德克兰北部的住所，不见她的踪影。后来有园艺工人报称发现他的遗体，当局正调查他堕楼的原因。当地传媒报道，死者51岁，生前是大使馆秘书。瑞士外交部证实一名驻伊朗大使馆职员在事件中死亡，但未有透露身份，又说对事件表示震惊，向死者家属表示最深切慰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大家要小心驾驶和保持忍让。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的，就是呈祥道呈祥道东行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处理紧，现在龙尾去到宣道国际学校附近。呈祥道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因为有意外塞到去宣道国际学校附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就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嘅龙尾就分别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啲嘅，龙尾喺利源门道。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咧，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就多车嘅。跑马地嘅黄泥涌峡道西行线咧，近住司徒拔道至到木球会段咧，非常多车。南塘道上行近住大坑道交界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呢个永安新村附近。九龙方面咧，观塘嘅秀茂坪道去协和街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嗰段咧，仲系有少少挤塞嘅。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交汇处嗰段咧，仲系多车少少嘅。之前嗰度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系多车嘅啫。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段啊，横台山一带咧就仲系交通繁忙，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些外佣团体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些强检，甚至说续约啊、转雇主要打针，觉得有歧视的。平机会主席朱敏健， 一个措施是不是必要而合理呢？是要看个落实的细节，不可以一看到个政策就说究竟它是或者不是违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有陆宇光同埋金文峰喺度，亦都系讨论紧咧，就系教师专业操守同埋咧教育局嘅处理嘅问题噶。咁新闻之前咧，我就访问紧教联会嘅会长黄君如，请翻佢出嚟先。黄君如你好， 君如你好，你好。 系咁啊！新闻之前咧，金文峰就问系咪即系以你睇啦，即系而家文件所列出嘅啲教师行为同惩处方法系咪判得太重咧？你点睇啊？ 纯粹由佢嗰啲文件里边咧，其实就睇唔到嘅。因为嗱，我举个例咧，如果你第一宗嘅钉牌嘅咁嗰个咧，因为有传媒咧就公布咗成个教案出嚟，咁所以你睇过个教案咧，我觉得就呢个钉牌咧系应该嘅，系咪？就因为嗰位老师嘅根本就唔系进行紧教育，佢系搞紧政治，咁所以。你有更多嘅詳細資料，咁你先至可以判斷到嘅呢、這個第一嗱。譬如第三單係關於呢個官立學校嘅，佢都有公布一啲。咁但係你單憑佢所講嘅咧，就好難判斷呢個係咪過重定係過輕嘅。啊，咁但係官立學校咧，照我所知，佢哋係佢嘅學校，即係官立學校嘅教師唔需要攞牌嘅，冇釘牌嗰個問題嘅。同埋官立學校，佢除咗要經考試呢、這個教育局之外咧。佢仲要經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即係咁樣嘅，即係佢係要兩個部門同意先得嘅，就唔係一個嘅。咁但係我諗就係歸根結底就係咁啦。第一要公布更多個資料先可以評定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你覺得即係所有判案都一樣嘅啦，即係包括喺法庭裏面判都會有人服或者覺得刑期過重或者個刑期過輕，咁我哋有個上訴機制噶嘛，而家都有。是不是即是你在这里他可以一路上诉到去特首那里或者一路去到司法复核都得的嘛，如果他觉得那个刑期过重或者他觉得不公道的。那 即只能夠按照那個機制，即現行的機制去處理咯。即所有呢啲如果你即如果佢有爭議，咁但係你的資料只要公布得多啊，即是非自有公論啦，有啲嘢就咁啦。 嗯，因为睇翻咧，即系譬如有啲嘅教师行为咧，我即系睇翻教育局列出嚟嗰啲即系文件，去到点样处理某啲教师行为啦。譬如见到有个个案，譬如系教师涂改学生考试卷，令到佢任教嘅班别嘅学生得到较高分数，咁呢个听落都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操守道德嘅问题啦。咁教育局嘅处理方法咧就是谴责信吓。咁如果係因為實在我哋冇辦法睇到，即係教育局係就住每個個案嘅啲裁決嘅理據啦，即係唔同法庭，可能我哋法庭好多時候咧都見到一啲判詞啦。咁如果齋睇一個刑罰嘅一個結果啊，咁譬如呢個教師去到塗改學生考試卷，即係偏幫自己班嘅學生，咁就同咧就係其他嘅，即係譬如係一啲嘅譬如頭先所講，即係喺教材上面有欠偏頗而得釘牌。咁有啲人可能覺得，即係咪應該即係有啲地方重咗咧？係咪？ 嗱，就照你所講咧，就算法庭佢有曬嗰個判詞啊，有曬嗰個講咧，都會有人唔同意噶嘛。 嗯， 係咪？咁所以咧，呢啲一定會有人有唔同嘅意見㗎，都係一定會有人覺得太輕，有人覺得太重㗎。咁所以好難去，即係話你作為第三者，你好難去判斷㗎嘛。何況你而家教育局所披露嘅資料係即係好少㗎嘛，係咪？就算你話改嗰個分數，咁佢究竟係點樣做法呢？佢係經過一個咩嘅程序呢？佢係點搞法呢？完全唔知㗎嘛。咁所以你好難判斷佢嗰個過輕定係過重㗎嘛。 係，而家就教育局亦都有啲嘅建議措施啦，咁包括就係同學校溝通啦，就俾多啲嘅一啲學校嘅調查事項咧，就俾教育啲學校喺度跟隨。咁同埋咧就係俾多啲唔同嘅辦學團體咧去交流一啲嘅懲處嘅經驗咁希望咧就係加強對教師嘅學校對於教師嘅管理同埋加快一啲咧咁。你同唔同意呢方面咧？係咪以往嘅處理得慢係學校嘅問題咧？係咪？ 又唔一定係學校嘅問題嘅，因為以往係好少，即係除非你好特別嘅嘢咧，先至會去到教育局嗰度處理嘅。一般都會喺嗰、那個學校嗰個層面就會處理咗噶啦。譬如俾警告信啊，即係等等咧，即係會由即係學校可能由校董會啊嗰度出，嗰、那個已經係好嚴重下噶啦，就係然之後報告翻俾教育局聽嘅啫嘛。咁而家咧佢。即係成個做法咧，其實係即係你從正面嚟睇咧，就話加強對教師嗰、那個專業發展嗰個管理啦，係咪？即係咁樣啦，希望教師都係達到一個社會嘅要求啦。咁呢方面睇嚟，教育局佢係即係點話？佢係落力咗嘅，應該咁講啊。即係以往就係佢係比較被動嘅，就等學校交上嚟嘅咁。咁而家因為有咗嗰個社會嘅一啲爭議嘅事件，咁可能。比較多嘅投訴可能都唔經學校，直接去到教育局嗰度都唔頂嘅嚇。對於某啲老師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呢度點樣去處理咧，就變咗呢個係一個新嘅課題嚟嘅，即係話包括學校喺一個政治嘅即係衝擊下邊咧，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咧？即係話點樣去？但係總嘅原則，我諗就係話要我同意嘅係要維護即係成個業界嗰、那個。嗰、那個專業性嘅問題咯， 好啊，唔該曬黃君如，多謝你嚇。係黃君如咧，就係教聯會嘅會長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有聽眾余生喺度。 係余生你好， 係啊，主持你就好。 啊，請講啊。 冇啊，嗱，頭先我喺新聞之前咧，應該係教協嘅主席咧有提及過，就係、是。指責是太過嚴重啦，即係個懲罰。咁嗱，某程度上咧，有部分嘅內容咧，我都會 share 到佢個感受嘅。就例如就係話一下子咧，就即係除咗警告信啦，或者係訓斥之外咧，就係、是、要終身停牌啦。咁當中係可唔可以話，譬如話佢停可唔可以譬如話 suspend 佢個 license， 譬如話三年、五年咁樣？咁呢個可以考慮。咁但係咧，我就希望佢留意翻咧，就係、是。而家讲緊呢个教师呢係我哋嗱我身为父亲啦，即係对于小朋友教育呢我哋大家都好关注，因为呢个係我哋嘅下一代嚟嘅。咁如果 站在個教師立場，一些這麼簡單鴉片戰爭，任何一個人上網都可以看得到，我想都不會有幾個 version， 即是我想一個版本呢講緊這個歷史呢其實都是得一個 version 而已，但他竟然可以講到呢，就是說英國人因為要好像即是幫中國啦，見到中國發生這個即是吸食，他當時講的他的字句應該 statement 就是說他是對於煙草有問題， 他說英國為了消滅中國的鴉片而發動鴉片戰爭，他有說過煙草，他 說中國人因為吃煙草這個問題很嚴重，第一這個不是煙草，這個是鴉片，誰是提供這些鴉片，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林則徐這樣做，其實很簡單，他連這麼基本的常識都沒有，我怎麼能夠交託子女給他去教，是沒有可能的事，這個是一個 fundamental 一個很大的問題。還有另一件事，如果我以陰謀論去講，喂，既然他這麼簡單的 issue 都可以搞得這麼亂的話，其實他有沒有另外的理由為什麼會搞錯，是他 knowingly 去做，抑或是他真的好像剛才教協所說，教錯了一個內容，不是只是單靠，不是只是說簡單去教錯，而是說他會不會是有心地去做。 明白，好啊，多謝曬余生，都聽到他的意見了。我們聽到位聽眾先，有劉先生在這裡，劉生你好。 劉生你好。 你好啊。 請講。 咁我都剛才教協的主席是叫什麼名字？ 馮偉華。 是啦，我都覺得他講的東西就比較偏頗一點，因為呢那個教師呢，他不是說即是一時三刻可能是一次半次不小心這樣教錯，他是有預謀這樣呢，將他那個教材呢編造到他想要的效果去教出去，即是這個這樣的心態呢和這樣的心腸呢，作為父親那怎樣給小朋友去教，即是你這樣可不可以，即是你一次，即是一次就教鴉片戰爭的，下一次就教另一些歷史，這樣啲小朋友怎樣可以正常咁知道一啲真實嘅事咧，即係你咁樣嘅心態，如果唔係停牌，我都同意嘅。你可以係即係唔係話終身嘅，但係我覺得停即係唔俾佢教一段時間，或者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係合理嘅。即係唔好話即係當然你話教育嗰個制度可唔可以清楚啲，令到啲人多啲可以知道或者透明啲佢點解停牌啊？咁依家教育局都有啲例子舉咗出嚟啦。咁係咪？我覺得係應該要咯，我覺得唔應該。唔係話太重，我都係應該，即係嗰個心態問題。即係教師連咁嘅心態都即係可以錯嘅，唔係一時三刻嘅，我覺得一定要懲處 咯。OK， 好啊，多謝曬劉生嘅意見嚇。咁我哋都講到呢度先啦。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咧就係關於咧就係審計報告之後咧。咁就係立法會嘅政府帳目委員會咧，咁啊罕有地咧就決定咧唔公開聆訊。轉頭翻嚟同大家詳細傾啊。 在美国有座大桥突然断开，还有些车跌了落海， 成段1200尺的大桥可以突然间消失了。 而在德国就有一座地标出了事，整个屋顶冧了下来， 啲石子突然间跌落嚟，跟住议事大厅的屋顶无啦啦冧了，砸住条街。 究竟呢些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手下留情， 永活延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金文峰喺度啦。咁講緊就係咧，審計署發表咗報告書之後咧，咁立法會嘅政府帳目委員會咧就話係開會之後決定咧，暫時唔會就住報告書就召開一個嘅公開聆訊，咁就係要會向相關部門咧就提出書面質詢，視乎回應咧先至再決定咧會唔會召開聆訊噶。咁點解有個咩決定咧？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嘅主席石禮謙啊，石禮謙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你解释一下呢、這个政府账目委员会决定下。 嗱，你两件事去睇，第一咧，将呢个审计署同入境处个分歧咧，入咗去报纸啊，入咗去各方面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审计署 每一年有两次去做审计处报告，俾交俾立法会。立法会喺基本法七十三条嗰度咧，有个责任咧去审核审计处对政府部门嘅嗰个运作，佢哋嘅批评，佢哋嘅建议。咁由呢个方面咧，我哋就去研究。我哋研究系边三方面咧？我哋研究第一系呢个衡工量值嘅角度，有冇去花费到，有冇嘥到公帑？第一点。第二点咧，就我哋去衡量系佢嗰个衡工量值带出嚟一个问题。就是沒有個良好管治在個部門那裡，有沒有遵守良好管治。第三方面呢，對個社會的影響。那在這三方面呢，我們就去每一次收到報告呢，就是要衡量，就做一個公開聆訊啦。第一、第二，問下他的問題啦。第三方面有什麼我們覺得是在這三個範圍裡面是对社会影响，对他们花大奉的份的工厂，那我们去做。今次第76号报告呢，什么叫76号？今天这个报告就是第76的交代给立法会的。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有七个章节的。七个章节，第一章呢，就是人民入境处的，就是关于有几样东西的，就是关于是假结婚啦，是关于生死注册啦，各方面。咁我哋冚唪唥琴日开个会嘅咧，唔系净系睇第一章，我哋睇晒第七章，系每一个从嗰三点去睇。咁我哋咧又冇理到入境处好，同审计处嘅个误会好，个发生事故好，我哋冇去睇一点。咁我哋觉得呢七章咧系唔需要开，暂时系唔需要开呢、这个公开聆讯。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每一章咧都有一个成员立法会议员喺呢个政府账目委员会嘅负责，然后去攞去解释，然后另外嗰六个去询问。咁我哋要点做咧？我哋点做咧？咁我哋觉得今次咧就系应该要深入去再问多啲问题，问多啲问题咧就去了解。我哋冇话都唔做，系而家目前。好似平時我哋一有做，咁但係點解今次咧唔覺得嗰個影響有好大嘅問題喺度？但係我哋會問一連串嘅問題，等佢哋答，俾佢哋兩個星期去答咗我哋啲問題。如果佢答咗我哋問題，解釋到佢個情況喺度咧，我哋咧就會去接受唔開，或者係開，或者係第三方面咧，我哋開一個。再一個短嘅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嘅公開聆訊，任何都係公開嘅，我哋做出。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要寫翻個報告交去大會。嗱，今次咧喺呢個入境處第一章係七十六號報告，佢第一章咧，佢係入境處已經接受曬所有審計處長提議嘅建議喺度嘅。咁我哋揸住，我哋去點去？询问好点去公开聆讯问咧，都系从一个审计处报交俾立法会个报章，呢、这个就系基本法赋予我哋个权。咁基本法又系赋予呢个审计处长去查呢啲部门嘅。咁喺而家咧，咁我哋政府、立法会同埋审计处审计处长咧，就有一个政府有个 agreement 嘅，有个协议喺度嘅。这个呢是在最后那个呢就叫 Financial Circular, 2020年第二章的。咁在第二章那里就讲得很清楚的。当审计处长交个报告给立法会的呢，就是呢各部门立法会成员好立法会的账目委员会那个 member 成员在这里呢，都唔應該要有入出任何嘅意見，我哋只係咧直接到咧開完審計呢個帳目委員會開完個會啦，決定點處理呢啲報告先可以出聲。除咗係有一個好大嘅公眾嘅問題係出現咗，咁先可以 去出意見嘅。 阿石禮謙啊， 解釋好清楚。 O K， 嗱，石禮謙，因為今次個事件咧，都係除咗你頭先講嗰幾個因素去衡量嗰、那個審計報告之外咧，咁其實仲發生嗰件事就係、是入境處就喺咧呢個審計報告發表咗之後咧，咁就發表咗個聲明啦，咁就係、是有啲嘅對於審計報告， 好簡單嘅、 啊，有啲嘅批評啊嚇，對於審計報告嚇、啊、有啲嘅批評嚇、啊，會唔會令到聆訊召開有啲嘅陰影？ 呢、這個聆訊開聆訊唔係因為佢哋發。出呢件事，呢件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就係政府同審計處經過呢個入境處嗰個問題。咁呢啲唔係話咩，只係喺呢個頭先我講嗰個 financial circle 2020年第二章嗰度，咁喺嗰度睇。但係我哋政府帳目委員會咧就唔可以理呢件事，因為我哋用咗審計處嘅報告咧就去做一個聆訊。咁、那個報告聆訊咧，我哋琴日。經過呢個幾日，我哋係研究完咧，我哋就有琴日嘅意見，好唔好？ 嗯，係啊，石禮謙都想問問，因為未必個個市民都咁清楚立法會開會個程序，因為裏邊咧 都好清楚，係咪我解釋清唔清楚？你使唔使我解多次咧？ 想你 因為你啱啱都講過咧，即係其實每一個篇章都會有一位議員負責。咁其實開會嗰陣時係咪即係嗰位議員負責啊？我睇咗呢一個篇章，跟住我就建議唔跟進。 一個議員每、我哋有七個成員喺隊伍嘅。一個議員負責，但是另外那六個議員都一樣看的，即是一個呢就是負責去帶個會去提出幾個問題，然後500多個議員呢是每一個你看我們公開聆訊呢是七個議員都問啲問題是不是熟讀曬嗰啲文件的，所以我們是這個揸住呢個責任呢，點解好處呢，呢、這個帳委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嘅呢就是我們冇過往咁多年回歸後呢我哋都冇話劃咗條政治界喺度，邊個係反對黨，邊個係呢個係建制派。我哋揸住一個宗旨，就係、是、個宗旨就係審計處攞嚟個報告。審計處個報告寫得好清楚，今次喺第76號報告第一章喺第3.3段裏邊，如果你有睇過，就係、是、入境處係接受曬。審計署，我哋由嗰度開始去睇個報告，咁就係喺度由頭先嗰三個範圍裏面睇嘅，好唔好？ 嗯，嗱，你自己都曾經喺即係內委會咧，就就住呢啲嘅文件啦，就要求政務司司長去跟進咧呢個入境處發聲明嘅事啦。咁你見政務司有冇去到就住呢件事去回覆翻？ 嗱，我喺入呢個內委會咧，我就講關於呢個協議嗰、那個2020年第二章的 financial circle， 我只是说有这方面他们违反了这个，那就要政务司去令到这个 financial circle 缩2020年的，那他要去執行回他应该要做的事。我自己个人呢都写了封信给政务司，就是关于这件事的。我为什么呢？吓、喂！ 你点样睇即系入境处嗰个嘅声明？ 嗱，我做一个政就账目委员会，我唔可以俾依另外一件事令到我睇法去个审计处个报告有任何嘅意见。我要揸住一个好公平、公开、公正嘅角度去睇，佢哋嗰两方面嗰个行为系超越咗我呢个账委会，咁所以我就从个账委会个角度。去點去睇下啲報告需唔需要？依、這個唔係因為咁做，我以往都係咁做。 嗱、咁而家你話會同啲部門書面質詢，再去決定係咪召開聆訊啦？你會問啲乜嘢？想要多啲咩嘅資料？ 依、這個問題咧，好似我講，我要遵守依個第二號報告，第二號第二章2020嗰個 financial circle 嗰度咧，我唔可以喺度講嘅。如果我喺度講，咪又係喺個空間嗰度，我咪違反咗那個協議，係咪？ 係啊，咁你之前咧咪為寫一封信俾政務司嗰邊嘅，咁政務司嗰邊其實覆咗你。 俾政務司咧，就係、是、希望解釋，希望佢哋執行翻嗰個 circle 先我講嗰、那個二縮2020嘅。 係，咁佢有冇咩回應？ 好清楚嚇， 佢、有冇回應到？未答， 唔需要回應啊！我只係提醒佢，因為依個 circle 我哋個個都有，你依個係。公開文件嚟，唔係一個秘密文件嚟㗎。你上網都睇到呢個文件㗎。 okay. 在第十三段都讲得很清楚、okay. 要做什么怎么做在那里。 OK， 好啊，唔该晒石礼谦， 多谢你， 唔该晒，唔该晒， 清楚你，系 ，OK， 拜拜， 唔该晒，唔该晒， 石礼谦咧就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嘅主席嚟啊，金文峰点样睇呢个嘅事件咧？即仲要包埋呢个嘅入境处同埋审计处之间嘅一啲文件声明嘅一啲互相嘅指控。 系，我谂有几样嘢即系同时发生，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第一样嘢当然就系审计处同埋呢个入境处之间嗰个隔空交博火啦。第二样嘢就因为真系账委会真系喺回归以来第一。次就系冇去做一个或者未决定 啦， 未决定啦，因为通常都系第二次会议，佢哋就会决定做呢个公开嘅聆讯嘅。咁今次就可能先再做多步啦，就系话先做一个咁样嘅叫做文件上嘅质询先啦。咁我谂大家都可能会继续关注嘅，即系做完呢个文件质询，啱啱啊石议员就话啦，会有两个礼拜嘅时间俾部门回复翻。咁我哋再睇下稍后即系会唔会有进一步即系有公开聆讯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希望睇到多啲，即系。审计署和其他部门一些直接的面对面的质询。 好，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麻烦金文峰，拜拜。